在这里不敢了好大家认住我们全球华人网络电台这一百整个摊位全部是红色的红当当红当当红运当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这一百香港台卫视麻辣素就会星轨迈威路威从网路到云端从时尚到经典微时代的大国民 當時有錢人那裡就是一個度假勝地族群式一堆的西班牙人那種別墅有錢人那些裡面有什麼呢這麼大我也試過一次去過這些人的游泳池還有泥小田去玩我弄我差點淹死了即是他謀殺你企圖謀殺一本在D100的生活雜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主持陈凯琪、邓小雨、黎泽粉、郭庆斌、黄修平 D100香港台 大国民 怒汉推歌 原来台湾人 在感情上都很專一的要求人家很專一要求人家很專一同妹就是想看也好或者初初結識也好但是得到手之後就有些出事所以她都是選港女所以港女並不用灰心很多男生尤其是都是看表面外貌內涵就真的要之後才回答得真 D100香港台星期五晚上8点到11点 周博彦探长怒汉推歌 风波旅的自由风 我現在做財經演員肯定知道媽媽都不認得全部出貨他說廣東民調他是跟股市一樣大王星日日會跌的低處未算低你還不走快點散貨了你不怕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8點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 风烟热线1831138 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一年时刻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五罗文威胡志伟陈国明时代论坛 时势纷乱占领一片心灵高地 心怀天国,纵论几许人间世情 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 D100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 狮子山下,这个你和我 生于斯 長於斯的地方都很大回憶的不過碼頭好像是香港政府搞Pop-in第一個地點我們那時候是被選中做第一隊樂隊他們低估了我們的實力在表演的時候人太多歌迷都很瘋狂最大的影響是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感覺就是說我一輩子對政治的認識是由那天開始 才知道新聞其實是可以很極端的你會發覺兩邊不同的說法很極端自己本身因為做了他人你會覺得原來自己也是魔鬼也是上帝一切從回憶開始 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D100香港台 獅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陳恩健嘉賓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D100 圣诞啲快乐啲 De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 母亲大人能够有抱膝，咁呢啲都系人生的， 你就去祝佢 大幸福啦， 贺佢咧就啊，即系有膝。 看到梁振英扑在那里，是 不是扑不到啊， 差点扑在那里，是吧， 差 点扑在那里，都是有预兆还是怎么样呢，开始看看这个 分析给你听，因为你不在香港那么久，慢慢分析给你听， 我在不在香港你都是 都可以上到网的， 在不在香港他都是这样说的，来等我听我说吧，我分析你听， 我们昨天叫他打电话回来你又不打， 昨天我当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有 我看到那些白鴿和那些外面户外那么大胆的人吃早餐，我立刻就想用你们叫人 家用 那些 video， 我有说的，我不就说晚叫你用 video call video， 你又不聽， 但是昨天時間相當緊迫，那當然給其他聽眾， 你何時回來的，你是 我昨晚， 哦， 是啊， 新加坡很近的， 昨天很近，不過有時間， 頭條呢，照計就應該是用黃光查找不足作為焦點的，看看有幾張報紙，文匯報當然就不提查找不足了，只是提这个公民提名就远离基本法，喂，远离基本法挺好的，其实 即很违反了， 即 不是说不离得、啊、不是你 远离一点， 远离嘛，即可以拉得近一点、 究竟是新加坡还是多伦多呢， 务实讨论政改跟着叫你这帮友放弃固执互相尊重达到一个共识，这么说成報是自我批評之風吹到來港澳了，黃光雅就叫特首述職自找不足，梁振英就一樣東西，勝在面皮夠厚，你問他有什麼不足呢，都挺難的，他幾十年都沒犯過錯，對不對， 幾十年沒犯過錯， 他 以為而已， 三十年沒錯過，沒錯過一次， 真的一樣， 他出世到現在都沒犯錯， 大公報都是當然是黃光雅都是說這個公民提名不可行，因為距離太遠了，還有什麼報紙說這個黃光雅的呢， 還有就是明報啊， 明報 以往多講成者，黃光雅提要求特首述職要找到不足， 即是什麼叫好過癮的， 查找不足，找到不足， 即意思就是說， 即是不要只去吹自己做了什麼事， 黃光雅就說即過去你班友上來述職只是講自己怎樣巴閉，尤其是梁振英，那就黃光雅出聲，大佬麻煩你不要自吹自擂，你不如告訴我你有什麼做得不好了，怎知道不到那個過癮， 即是找來找去找不到，那老闆就叫他麻煩你找清楚一點，即是麻煩你找到不足，不是只是想 好了，是這麼多張報紙說這個黃光雅的跟著其他報紙了，東方日報就說美國退市色魔逼近，辣椒企硬，新盤湧現，香港樓價要冧三成，這個你就不要聽說了，如果不是你就變成傻 總計 美國人家有限度退市 你知不知道退市現在 慢慢退的那100億 你知道100億是美國可以做什麼嗎100億對美國政府來說 美國經濟轉好 失業人數減少 所以香港昨天無端端不斷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出來說香港可能會加息還有加得快過美國這樣說但美國我問你什麼叫快或者處理特首等於陳志雲你不在他說 他說他的收聽率升了一倍所謂的收聽率在手機那裏這麼厲害本來一個人聽現在變成兩個所以加息加得快過美國美國可能加的那麼多的時候你又加的那麼多的時候其實還有一件事香港根本不可能自己加息因為跟美金掛鉤要掛鉤昨天那個市的 今天我做財經演員昨天的市的退市因為這個退市美國升香港跌其實就有人在做事根本想壓低入貨就來近聖誕有人做事是不是有一班人當然了大行的大家一起合起來所以今天你會看到市場會升我現在最好 這個時候7點47分我就說今天一九開市就會升的不懂跟你爭辯不懂跟你搏聖誕節送禮給大家有隻股票可以買的你學了David Webb 我聽過因為大家就聊價息那樓價會跌但太古地產是收租股有什麼影響它因為它的樓盤貴東西貴東西貴東就沒有影響貴東香港人不會買大陸人現在買樓要多少現在1972是股價多少現在跌到差不多上市的水平19.6 最高的時候是去過接近30元請問這位評論員你持有多少錢持有很多持重貨因為派息也好所以這個是我送給大家聖誕禮物這個節目是個人不是我們這個大家如果明天後日聖誕節拿不到禮物就 12、28、29日去這個馬會的中藝館這個是長渣的這個聖誕禮物可能是明年不用了很快結工聖誕節起碼夠錢吃吃聖誕大餐就行最貴的餐就行東方頭大公講了頭條哈日族提早血拼 血拼,日元創新低,換錢現人狼 即是人們湧去日本,不用說了,什麼叫蝦日族,你認不認識? 拿Visa還可以行E通道 因為日元創新低可能是這樣日本大家小心我都是那句那些食物鏈就受到污染了如果想生兒子就不要去了又說完了生女兒怎樣呢生女兒想生兒子女兒都不要去影響生殖能力因為這個去南邊一點行不行食物鏈你是吃的東西受到污染現在都未搞定只是蓋著人家海產沒有事你相信那些污染去到加拿大那邊即是香港也有事去到加拿大香港很嚴重你不在這裡你不知道避無可避 市建局提早啟動重建房屋署和他配合發出屋宇署拆卸令這叫做官商勾結半官半商的市建局跟房屋署勾結要收你樓現在不用找田新了 找屋宇署出來就行了出個危樓令拆你就拆你了什麼客氣柏林克這個商報說的了央行行長美國他後續的行動取決於經濟的數據以後還是不是繼續退市都是看美國的數據如果美國經濟數據好他就退市所以很多人呢 香港人很過癮的美國退市就表示美國經濟復甦那你股市為什麼會倒閉呢都說是人為因素傻更更的勢事AM730美國第一次退市資金或者外流樓價明年恐怕會跌一成這樣說這個跌一成跟美國退市東方就說倒閉三成他說跌一成我就認為樓價跌跟美國退市無關但都會不會跌呢 我就認為應該跌的但問題是開過哪個樓市賣樓新報呢就說這個危樓出新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啟明街重建需求主導現在的尺價是6000如果收樓收萬二這個又是有誤導性的如果6000元 那些人是否賣給你才行信報都是說聯儲局退市香港和美股表現背馳我說一件事美國息口那天跌而美國因素我關香港事星島日報都是說加息柏林克啟動退市 很怕香港會有走資衝擊樓市案件明報說了深圳這宗《蘋果日報》今天終於用我們一直聽我們說得多在推進的麻煩你講一些民生事情深圳第一宗H709如果你相信 你就是老闆即是不能隱瞞這件事一定要爆出來深圳有第一宗H709有38歲的馬佬就病危現在的雞就跌了人家都沒有了馬佬來的不過你講開蘋果這條頭條反而我就覺得為什麼東方太陽過去民生居多因為政治它避重就輕 其實你問我今日我期望蘋果就是你就看到了其實今日你應該用消委會我覺得是但是最低限度今日就應該是特首雖回報不足這些你一定應該很大的字寫著梁振英上京顯撲直 三規現在是三規你今天看看天馬南那篇文章他說現在是三規加上自己的規四規加上那四規三規加一規太陽報這些屬於什麼案件風化案都不是風化就是強姦案涉嫌後來是狗狗回 有人就有女人行山即是說一隻靈犬有隻狗啦即是救回他即是有人找一個女人進去一個少女人山邊想強姦他被一隻行山狗就喝走其實那隻狗應該咬著不放才對那可能是差一點的 經濟日報不用說了,美國收水,環球股市升,中港獨潮稅 很簡單美國和全世界股市都升那你看香港和大陸跌呢即是有人玩東西那他跌多久今天升啊今天升啊我告訴你今天升今天回升 用娱乐新闻做头条这个我们可以不理了不需要理了好啊那就看看这个社评啊各哥仔各取所需了申报就行政长官究竟是不是中央政府的下属呢现在就肯定是了我们昨天富哥不在跟我林毓华都说了梁振英就是一个千古罪人他断送了因为自己无料到 就斷送了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在香港就是一個中國的城市信報社論是QEG金盛宴曲中資產市場重新洗牌都是講退市 明報文匯也是明報好東西說回這個超級市場怎樣壟斷那個市場還有加上這個領匯因為我們慢慢講到領匯就是最過癮的怎樣逼走那些小商人大公報講政改一定要有務實如果不務實就沒有結果頭條就是增加收跨境學童 小學大肚需要支援加一些學位小學有跨境學童壓力經濟日報說退市文匯報說你這些人糾纏在公民提名只會令普選討論走歪路兩個師還不離譜公提 就會變成公投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 我們不是說財團、民生問題，彈性增加起居屋幫助年輕人置業。 為什麼要彈性？第一，我不同意彈性。我提議應該是大量興建居屋，不只是助年輕人，應該是助港人置業。而且不是置業，是住所，居所。不只是年輕人才住。所以林本利這裡提就錯的，因為再講林本利，講到領會，我又要爆些東西給大家聽。林本利有時候傻傻地，傻得可愛的。 承報兩地政府合力確保食品安全。東方樓價高處不勝寒，退市衝擊之多少，跟他的頭條配合的太陽一樣。今天阿富回來，我們效率都高了很多。不是，你留意南華早報。南華早報，你說什麼？兩條，其中一條就是說泊車，我最關心。無料到南華早報不用看了。他經常說香港泊車，今天南華早報。響應警方說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古里都冇路冇西，而家嚟维园公子妹铜像之下D100直播室摊位，不论升级定新登记，成为100蚊D100永久自己有，即送一只日本空运到港，有中文名嘅绝版路冇西一大姐，3年3000蚊自己有，加200蚊可换购绝版路冇西一大姐，好快有美国空运到港路冇西，手快做自己有，你只手就有得揸住路冇西，快啲去维园公子妹铜像之下D100直播室摊位啦！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我因为风险增加了，可能都已经有

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8:08，大家听的是大声台。 D100的大声台 现在正在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视像广播，是免费的。刚才我们转播香港电台的新闻，你觉得晕不晕？伦敦有间戏院倒塌了天顶，在哪里？什么名字？他们什么都不说，这是什么新闻？你一定不要报道，香港有间戏院就火烛。 幸好有奸戲院就火了，幸好出了80%就走出來，沒事。重點放在有多少人傷，幸好沒有人死，80多人傷，80多人傷，傷有沒有傷，沒有人死，80多人傷。這是傳統的主流傳媒，他們覺得提人的名字好像益了人。大哥，在倫敦來大佬，又怕影響人傷。 那我們是阿伯。 另外一方面，我們又不開的戲院，你不用想，因為你都不去不了，你現在就算你明天去到的戲院都關了，想辦也不用怕。不好意思，你怕你有朋友在倫敦，我也有朋友在倫敦，你很怕你的兒子剛剛在阿波羅看戲，阿波羅大劇院，OK。 我們D100最好，什麼名字都說，但我們有些同事因為都在港台學壞師，來到這裡仍然都是不說人的名字，仍然說，那間那間那間那間那間那間，這個是不是其中一個新聞傳媒體或傳媒一個其中一個理論，我不知道。不是理論，你現在說我才有些印象，港台是經常都是這樣的。過去是怎樣呢？其實最主要根據港管條例，這個權威這個。 他就擔心幫人賣廣告，主要是這樣。對官台來說，他就怕幫人賣廣告。對商營電台來說，他就覺得你不給錢我，我做什麼幫人賣廣告呢？譬如現在沙田一田百貨大減價，減到貨品一折起，他就說沙田有間百貨公司，因為你沒給錢幫我賣廣告嘛。喂， 但是新聞嘛，你又不要擺落，死人都不說的。好了，譬如說，即是這些真是死人都不說了。這樣第二件事，有個證婚人發生交通意外，真是，大哥，那鄭邊過啫？鄭家富，你最不可以讓人說證婚人的時候，人家就想到鄭家富，所以鄭家富就不公道的。有個名嘴，又風犯案，那個一定不會想到我的，香港電台的判監9年。 OK，就是咯，一想都想到香港電台嘅。即係衰嘢就香港電台，好嘢D100。唔係，佢另外仲有一樣嘢，另外一個原因咧，有經損害人哋嘅商譽，即係呢啲我都唔知啲咩。嗰啲事實嚟。譬如有間雲吞麵鋪，有人入去食雲吞麵，個個食完出嚟咧，送曬醫院，九件送咗去醫院架，拖白車，佢就唔會講嗰間雲吞麵咩鋪嘅，就話。 筲箕灣有間雲吞麵鋪，咁你都話俾人聽邊間？有間連鎖店咧就有人食到啊啃親咁啊！有間連鎖店，嗱，佢哋咧就嗱，第一就唔想益人，第二又唔想傷人，傷害人嘅傷譽咧影響個客户關係，可能第日要幫襯你賣告白噶嘛。咁所以咧，啲主流傳媒咧一路嘅傳統就係咁樣樣噶啦。咁所以呢個就唔使講噶啦，但係我哋D100咧就乜嘢都講，好又講唔好又講。最好生意嘅，全香港最好生意嘅證婚人邊個咧？鄭家富。 全香港曾經試過遲到去剩下的人誰呢鄭家富不過好笑而已因為他一萬次他做一萬次剩下一次而已就很多人來做兩次遲一次郭英秀那樣毛毛然以對真是四字成語用那些百年什麼什麼的最後林伯就現在預告好消息加油喜事明年這個婦女節就做新翁 三八婦女節林伯做新老爺新翁請鄭經翰名嘴做司儀有請鄭家富他的兒子招求的你不能這麼做了阿富幾十年交情人家林劈劈由出生聽你做節目聽到現在現在就邀請鄭家富做證婚人 我自告奮勇,我說我同他去到2015年,不用理會了,我會到那天老劫他,因為我很想跟他同台演出,我一定會玩爛,我一定會好東西的,叫做呢 天作之俠,白子千孫,郎才女貌,我都幫你說了,做大感謝,但做完了家宴一場 所以我準備買一塊七二你真是很不好客他九毛不敗請過一位觀眾他對不起各位來賓起立我們三鞠躬多謝鄭家富二座正婚一鞠躬鄭家富二鞠躬三鞠躬你想清楚給不給一張貼給鄭經翰先生多謝你你是大佬在我的會場搞這些事你沒問過你的親家喜歡鄭家富你知不知道你真是知道鄭家可能是民建聯的就是了你知不知道我過岸真是兩邊真的要去喝茶去投票找不到鄭家富昨天說回正經事昨天我的公展會 我站在那裡跟我們的聽眾自己有打招呼突然間看到一個鬼鬼祟祟走過那個叫鐘樹根肥屍大隻肥了兩個馬跟我以前認識他好吃好住有一條跟班跟養尾突然間走過接著整隔了大約五分鐘的隔了 有一譚耀宗領導整班民建聯就蜂擁而至個個走過來打扮然後整班人湧過來有李慧琼有葉國謙有高佬那個高佬很高的立法會議員全立法會最高的那個叫何俊傑我忘記了何俊什麼總之何俊仁的親戚何俊仁和他差三尺差一個字差三尺還有個 大喝一聲袁秋整班人就不好意思過過過來真是整班立法會議員他們昨天不只是民建聯就下去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他遠遠看到你紅幫蕩以為自己有 走近一點又不是一喝他過來記者要拍照我們自己有幾成 哇,你不要有知覺失調,就買同大班影響啊。其實是你不要。思覺失調。好啦,今天今天講咩啊,講王光啊啦,係咪啊。王光啊呢,你要分析了,要知針啊,發啲爆料好。第一呢,今次呢,佢上去呢,我哋可以講咗啦,不過就向你彙報啊,發福哥。向我彙報。係。得啦,講好聽啲,你聽。哎。<笑> 你看到他上去沒有料到要叫三個局長上去我都不聽你說問你的事情 很清楚，最糟糕很含糊，我老師林鴻鎮說everything under control，最糟糕很含糊，我老師林鴻鎮是你教過你的，接著我不聽你說了，你叫你的年輕人，叫問責官員上來，所以三條人就罵林祥了，大家都很清楚，不用再說了，但昨天王光雅出來擺明就下去面子了，就是說明以後他這傢伙上來匯報，就麻煩你靜靜兢兢，不要報喜不報憂。 最近成立的大班什麼全國港澳研究所，劉兆佳成立之後已經說過暗示明示說了特首上去述職是應該規範化，是見料來的，所以你知道劉兆佳他說如果報仇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他一早出來已經說了這件事，你已經知道他這個由陳佐義領導的 工作委員會是有料到的，他先聲奪人，早兩天，等於我現在叫你買1971，開始大家就知道了，他早已告訴你，今次梁振英上來匯報要規範，看到已經一規了，這個叫做，那加上五規了，首先四規，現在五規了，一會兒你聽聽鐵馬南那篇文章你就明白了，我叫盧浩榮又放完假回來了， 我們現在所有人都回來了，問題就是他這次是很嚴重的，接著就找王光雅出來，其實王光雅官位不高，王光雅如果跟梁振英比高半個馬位，你不是大官，找他出來說，落你面子，就是這樣才下去面子，上次你被大老闆罵你很威風，你知道嗎？ 你猜李嘉誠會不會走到長江地盤罵那個看門口的那個審的呢？不會的嘛，他當然最多，我剛剛想說的最多捉趙國雄去罵的，現在不是的，現在李嘉誠找一條小子去罵你趙國雄，你就糟糕了，不是李嘉誠罵你，找一條小子去罵你，現在問題就是上一次董建華 是被喂胡錦濤查找不足，真是這個御駕親征，去到澳門叫你們一字排開，然後就說查找不足，現在這次不用了，免得習近平都不跟你說這些話，就找王光雅，還要當眾說，走出來說，在街站在彌敦道街口說，在北京彌敦道，大哥，喂， 查找不足，還是哪行哪講，麻煩你，根本就是說這傢伙回報不足，但是有些人就開始又說譬如王國健那些，我看到明報就說23條，就說跟23條有關，很明顯就是他四大任務樣樣都不行，大哥，23條就未開始，港台又搞不定，國民教育又衰了，如果政改又沒有他份， 23條應該是你了吧，叫你好做事了，你不要經常都內交，回去跟他，內交是無奈的，這個又不要賴他，他叫他不要在香港，無奈那個內，他叫他不要在香港阻礙地球轉，另外一件事我收到的資料，就說今次他上去，叫他回香港之後，麻煩你收斂一下。 麻煩你把你的狗收回九龍裡面，那些愛字頭，還有一件事很清楚，你看到這陣子周庸是沒有聲氣的，除了自己寫稿之外，投稿之外，沒有聲氣的，現在就是上到上面呢， 共產黨都覺得你在香港搞的搞什麼對抗搞什麼對抗是不對的這個時候尤其是你搞這個政改你要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少數就是那三個人人家中央基本法都不敢用這個違反基本法現在就用著遠離基本法現在開始就扮好人現在就叫你梁振英你不要搞事麻煩你叫你 過硬他當然是硬差點批了出來是吧因為他們說是民主派的人我們要肅責的反對派我民主黨已經出了用我們已經收了查例了七個的怎麼不過我沒可能不過民主黨綠票怎麼不過民主黨公民黨加上幾個獨立民主黨公民黨都是我們D100友好民主黨張文光跟人說 他就說我們D100針對他們不明白為何D100這麼討厭民主黨 我就跟那個messenger說我們回去叫他檢討一下你當人家你剛才那個不是那個另外一個大哥你講故事我在縮窄範圍我就不想你去猜你已經叫那個叫messenger 我就說你不如自己檢討一下第一他周圍唱嗎 是啊他現在杯葛我們何俊仁有時間中都接受何俊仁他不記得了剛剛他有時不記得的他以為這個是港台你試試找涂謹申找劉慧卿看人家採不採你是找不到的了還有一個傻傻的就是善仲佳因為現在要選我們稍後先說這件事善仲佳那些不要說了稍後再說你連李永達都不採你了 張文光也不理你我找張文光他也不理我但看到我就咔咔咔我不知道有沒有咔咔咔這些人更壞過民建聯的人跟昨天譚耀宗走過來咔咔咔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的當你這群人跟民建聯等同即是你剛才說的在監警會談這件事換言之 其實他想聽我說一句話他已經有個答案我這個問題當然過不了怎麼說不是我硬了我說說什麼浪費時間民主黨一定出賣我們香港人他是支持人士什麼問你他又不是支持人士他不是民主派的即是他作風民主派大家明白不明不要再問他了不要說大家都猜到是誰你真的他經常提有時候的事 遠離基本法這兩個字遠離很明顯現在遠離30年前 我們坐飛機去多倫多要轉很多機大班要十幾二十個小時我當時去多倫多移民的時候說回1968年你不是用Vancouver嗎你去多倫多先坐飛機在東京 停一停東京坐日航四個小時東京停一停夏威夷停一停三藩市停一停然後去芝加哥 24 小時,第一次坐飛機坐得多,為什麼飛機坐得多呢?上次是整,試飛,飛機坐得多,為什麼飛機坐得多呢?上次是整,試飛,早上跟著飛機上試飛 所以時代會轉變,現在去多倫多就有一種直航,16個小時 狗一見到狗咬人低,當年你被狗咬的時候還沒做律師,很小,十多歲,狗咬人低,看到這條甩毛飛,狗就學廢他,主人當然是拘捕他,當年那時狗算很多年,叫黃財,那隻黃財,持有會授予的黃財,真的啊,拘捕黃財。 就說不要咬人,但其實他心想咬光他,你明白嗎?黃光亞就是主人,他拖著狗,狗就去吠,所以出來說違反《基本法》的全部是狗,大家都知道誰是說違反《基本法》,就不需要我說了。但是一到諮詢完畢,一個框框出來就開始了,現在就未是,所以大家呢, 公民提名,昨天陳雲毅上電台,我們都說了,他去左右大局,陰聲細氣,如果你好的就說他溫文爾,陰聲細氣,你不要聽那些,你說那些壞話,那隻狗口長什麼長牙,你學不到陳雲毅先說話,就說陰陽怪氣,但他都認為 但我认为风险增加了,可能都已经有同样可以本地的鸡只,都可能有感染都不定了,所以都可能有本地感染的个案出现都不定了。我们是详尽全面,客观如实地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我们又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因为基本法里提得很讲得很清楚嘛,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所以这个 现在讲得比较清楚,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对抗中央的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郑家富。 8點接近39分的時間 大家正在聽的這個叫做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 今天你開了很多個題目,你想開哪個題目? 放上Facebook就說我現在在日本,IKEA就有路姆西馬,他問我們要不要,我有這麼多買這麼多,然後沒理他,昨天終於變急站,急變站,變急站,變急站,即是速遞,你那些什麼 什麼實驗室禁制啊,大哥啊,你說什麼啊? 龍武西就是中國版的有中文字的即是龍武西龍武西以後都沒有了絕版的了有十一隻因為以後都叫龍福西我們就放在公展會上昨天已經被人營養了幾隻了如果你是在養不養得大還有幾隻的已經有一隻肥絲大隻在北京差點撲到樓梯上你還想幾大 他越來越瘦了你不要打好吃如果你在這幾日總之這十一隻可能剩下七八隻成為我們登記成為永久的自己有免費除了有其他贈品之外送一隻給你如果登記做三千元的三年三三三的自己有就可以用 200元買一隻因為只有一隻而已亦都多謝這位聽眾他只是收我們買的速運價他都沒有收即是他送給我們的單位你送幾多股1972給他送幾多股1972給人我們送回個收音機給他 好專人送上門聽說有很多人問收音機外貌就像收音機其實就是駁電話線的收音機不過也有很多功能但電話線不是不可以聽電話線聽到有電話到你看哪間公司你有電話就立即停了它就變成聽電話了但聽完電話 很厲害的我們的手機它自己就恢復了自動但有些公司就支持不了譬如像香港寬頻的電話它就不咳的但你會聽到嘟嘟嘟嘟嘟三聲這個就只是香港寬頻是這樣的如果教了救命鐘我們平安鐘的客戶就 如果call waiting是一樣的如果你按了救命鐘即停廣播了即是你現在準備一個機多用一起即是沒有影響到救命鐘的功能即是按了救命鐘之後那個廣播立即終止這個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call center就可以跟那位聽眾通話但唯一就是救命鐘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call center就是我們那些姐姐就會間中跟那些客戶聯絡的去聊天的那就沒事了但如果檢查機的時候我們有時要檢查電 check完之後呢,立即停了廣播啦,check完之後呢,佢唔識得廣泛的,就播放音的,你要再撳一撳個仔,唯一係咁嘅。啦,咁廣泛呢個,咁你多謝各位聽眾啦,就佢要問費嘅支出啦,多謝佢啦。如果你係做333嗰啲呢,你就可以用100蚊買隻啦。 這200蚊當然捐給D100的不是我們不是賣這個龍武西的如果不加入333原價成本價如果連運費200元所以我們就當那200元捐了但是另外一個好消息在美國昨天收到了寄了70隻美國龍武西回來美國版等美開 看看有沒有龍武西沙中文字應該沒有但我們就會做一個特別版的我們做一個有梁振英的照片在龍武西放在那裡寫著龍武西這個就限量版70隻就會放在公展會那裡給自己有營養的價錢我就要回來我們成本價就200元我昨天在街上拿到一份法輪功出版的英文報紙它就在第二版大版 報道這件事就說香港是盧姆西怎樣然後就說梁振英也弄成這樣他的照片很有趣前面的公仔就變成梁振英後面就變成龍姆西即是龍姆西養梁振英養鬼仔反過來我們就將那張照片放上去做一個特別 別的Bug的Tech,Tech龍的70隻,美國龍姆西的。你加埋頭先個10幾隻,有100幾隻了。冇加埋,你真唔識計數啊。100幾隻,我咁講。11加71,11加71隻。你寫都係禮多人不怪。你記住3月8號呢,你冇加衫啊。你冇加衫。我都想會講你新郎新娘幾多歲㗎大佬。係咪? 我們稍後會放在公展會的70隻美國盧姆西就給我們自己有認領的價錢捐多少錢才拿一隻我們要找Morris問問他因為這些商業決定所謂商業決定都是支持這100林毓華現在正常想說什麼你怎麼唱因為我們亂了 不是了你開了很多個頭你開了在廣告時之前你是說想說領會現在我們有幾個話題要問鄭家富、富哥你想聽中南海的東西聽完沒有我當然不想我其實有個情意他又不想說領會他有情意我免得他又說那個在遮打花園我今天不與你了我今天與阿林本來的 我覺得開完世投普選我們都要講講普選要講即是講完9點後你才講與阿林本利橫掂46分我們今天有幾個話題要講超級市場壟斷一定要講超級市場壟斷一定要講老話給人聽他是尊重這個合約 又說不干預找鬼信嗎第二就是那個 你HNN9都要講如果你講民生HNN9一定要講還有今天還有香港電台那件事要講就拉DBC一定要講起碼要完成這三大話題好嗎你政改你講吧我自己在外地有看開我又覺得王光亞一個這樣的月 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接著你看到陳雲毅不斷地說公民提名可以叫做公民推薦但是仍然有一些又紅那些公民提名慢慢逐漸變成公投其實你會見到他們這些是 即是技巧來的你們這些是分開不同角色梁愛詩對陳雲毅大家互相令到大家覺得我們建制派裡面都有不同意見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這種說法第一次聽是吧 沒有說你違反接著說你遠離接著你香港人不夠你們務實一點香港人不夠務實你經常說一些東西你記不記得老鼠芬他說李飛怎麼說私底下跟他怎麼說在法院即是說已經是違反了基本法所以你梁美芬這些就是唉真是叻不切 大哥人家想著他不是梁美芬很想站在梁愛詩後面當梁愛詩百年歸老有權威消息用大班說百年歸老的時候那就到梁美芬大家都姓梁想著是這樣但你會見到現在建制中人很明顯是兩手準備 一軟一硬一些做白臉一些做黑臉總言之希望泛民裏面有人請君入瓮如果你覺得現在是遠離而已於是泛民覺得有得談不如跟他們坐下慢慢談那你就中了計了那哪有得談 是賣海鮮 賣海鮮有得談剛才你說張文光周圍唱說其實我們都不是對 民主黨特別不好，我們每一次跟他們訪問，真的有板有眼，不抗不卑。不過人家覺得你不抗不卑，有些什麼你都要說一下他，他就覺得你不尊重他，他們經常覺得民主黨已經是我們很有遠見， 我不知道，問問大班才知道，如果你說大班聽到張文光在那裡說，很明顯的，肯定有口頭的投訴。葉劉好一點，明道吳昌投訴，他跟人說一百對民主黨不友善，這一定入了我數，這個沒問題，這個有什麼問題，但問題你知道我們跟那些交情非比尋常，幾十年交情。 特別是你支聯會，我還是一百萬人的一顆黑色頭髮裏面，你已經是貴為支聯會的創辦人了。張文光那時候也跟著你，咔咔咔，看到你咔咔咔，看到你咔咔咔，看到你咔咔咔，搭肩膀，兄弟好東西，兄弟這樣。 這個我聽過他們這樣說，到回他們在做事，你沒有影響力，沒什麼騷擾你，不要緊，就來可以試試我們的影響力，很快的，可以移半島的定高低，一戰定高低，你到高低了，不要說山，一個議席只能定江山。為什麼呢？我們都要講清楚，D100不是一個政治組織，D100是沒有立場的，但D100有一個 一個問題就是沒有政治立場，不是沒有立場，我們有立場，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沒有政治立場都是有的。問題就是我們不是一個政黨，我們不是一言堂，我們這裡有什麼人都有的，不同的節目有不同的言論。但是我們為什麼在可疑半島那裡要打擊民主黨呢？就一個原因而已，不是黨同佛義，又不是針對民主黨，是覺得民主黨如果他作為一個有品 一個問責的黨，今次可以半島的補選，他是不應該參加的，他不應該參加，他應該跟其他民主派協調派一個人出來選。如果他們還死頭牛一辯頸，不知羞恥，你有個馮偉剛欺騙了可疑半島的選民，你不肯去道歉，不肯去償還的時候，還要出來選的話，對不起，我們就是行公義。 所以到時鄭家富就會支持個別候選人袁利明，或者他現在人民力量當然考慮，因為你勸人出來選，你要支持人，如果他真的出來選，我當然萬必我都支持了，我都交了個名，何況我自己身在可疑， 心在可疑的選民，當直情是選民，剛才大班你用了打擊這兩個字，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們用首先叫勸退民主黨，我們是勸退，即是勸退也好，勸退也好，即是叫善仲佳不要發出春秋大夢，以為走下去欺騙選民，對不起，有人會下去講真話的。 即是叫退他，如果他退不到，那就希望用選票來看看有沒有機會，用選票來打擊民主黨，就告訴他你一次又一次，你不單止在政改已經出賣了我們堅實的民主黨的支持者，你的馮偉剛當日是用民主黨騙了一個位回來，現在你就那時候說人家 新民黨最不好就是這件事，就像梁振英自己有僭建，就罵人家有僭建一樣。 我們會下去不停播那柄聲帶的了。 那你就不會做那你是不是可以扮到馮偉那麼狠的那麼好被你扮馮偉哥是吧不斷地重複這句這個對的這個就是我們作為在政治上雖然大班經常說我們不是政治團體我們當然不是政治團體但我們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我們是有一些立場的你作為一個民主黨民主黨派的大佬 你要求他拿政治道德勇氣出來承擔責任承擔錯誤最好的辦法向選民道歉就是我這次補選我不派人出來支持其他的支持其他的民主派的候選人如果他是低票落選就很軟這個他想都沒想過他想自己會高票當選不過也提大家善眾佳如果真的參選他當然 上一屆區議會的大坑選區是狼當失敗你就知道劫持恃著自己也做過立法會議員也當年做區議會你想想他做過葵青區議會主席的最厲害的時候八十年代大佬那就是他兩兄弟但我經常覺得這兩個人包括民主黨裡面很多人真是不思進取你問我不斷地只想以前 這些真是吃老本吃得太麻醉了自己你不是永遠都可以這樣你一定要不斷進取自己人到年紀之後就永遠說政改政改我就於是中央說現在要確立新規範為普選準備新規範很明顯現在最終落實我估計陳雲毅這一招一定最終 有可能在諮詢那裡都會被你擺一擺但最終都是機構提名集體提名被你篩一篩選但最尾公民提名只有吉而已哪有可能給你公民提名不用想但是我們就要去爭取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現在經常夾著余若薇要逼余若薇出來說我不選嘛 我告訴你我又說過內幕給你聽現在8點7分有公民黨裏面不是我還沒說內幕我現在準備說包括內幕好洗耳公平你知不知民主黨他們會走去力勸退就好像我們勸退真的他們會曉以大義 就跟余若薇說你如果說要出來選就不可能有一些假的公民提名如果你說了不選還有機會有我們民主派有人可以入閘為了大局千秋萬世的民主大業余大律師你都要考慮一下有些曼德拉精神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你就說不出來選到時若薇可能你有機會叫余若薇問我這個我估計他就會我不選無所謂最重要是你給梁家傑出來選可能他們會有我正正想回應你這句你這件事 我就未聽過不過我是聽過另外一個版本 公民黨內部都有些人不如上次梁家傑今次是湯家驊但問題是余若薇不會支持湯家驊出來算了我估計因為余若薇來我們這裡做節目人家以為我們很多東西跟他說沒有看過這些問題我們全部在外面收回來現在余若薇可能都不知道但如果我們認識的余若薇你叫他選湯家驊或者梁家傑 不用選了差不多很清楚但是裡面公民黨內部都有人不同的意見究竟是不是應該梁家傑去呢 支持湯家驊的主要是來自一個法律界的立法會議員不多的一個叫郭榮鏗另外還有西環都是支持湯家驊出來選的大哥一個公民黨內部但也是西環都是希望見到公民黨有西環之部西環之部不是這個西環就在操盤的所以我們說篩選今天很多人以為我們寫錯字 其實篩選真的是篩選,是篩選 但很可惜,1%的自己友,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友,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過過去一年裏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友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即是5000萬元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 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友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友 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 无言感激 龙字真的写错的 一个是错字,但西字不是错字的 就是错一个字 大声台是免费广播我们将娱乐性比较丰富的节目全部放在香港台那里香港台就要付钱另外重温又要付钱download又要付钱600元只是听香港台600元只是听重温800元就重温加下载又或者买一套餐听香港台再加两个台重温就900元吃了复杂的大班你什么都不要理你什么都不要理怎么行 等我推介一个最优惠、最划算、最着数的计划给你们新登记成为自己友当然选3000元三年有效期可以全包听完香港台直播节目大声台香港台所有节目重温连下载收听三年之内你不用办 D100又可以悭回很多沉重的行政费用 维园公展会期间去同账之下的D100直播室摊位 登记3年有效期自己友计划 即刻送你D100福袋 D100自己友庆爆1周年大会演门票2张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月就开始收费计划早登记早享受迟早发牛豆快点登记吧还有好东西只要拿着大会演门票去公展会D100摊位买陈建丽CD一套4张即减50买口罩又即减50你什么都不要理你真的什么都不要理快点来公展会同场之下D100直播室摊位啦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Everywhere you go D100,聖誕點,快樂點 Candy canes and silver lanes that gl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But the prettiest sight to see 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本台立场。 但我因为风险增加了，可能都已经有同样海洋本地的鸡隻都可能有感染都不定，所以也是可能有一些本地感染的个案出现都不定的。 我们是详尽全面客观如实地报道香港的情况。 那么现在我们又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因为基本法里提的很讲得很清楚嘛，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所以这个限制也讲得很清楚，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的。那么对抗中央的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会见完香港的特首梁振英之后，就向传媒讲解为什么要规范化特首述职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又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这一年工作上有什么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里面你有哪些新的规划，哪些新的事情要做，就这样的话，这个把这个述职的内容更加广确定下来了。 苹果日报中门大开这篇的专栏呢，天马男就说，众所周知，述职本来是象征意义大于一切的，宣示一国两制之下特首向中央负责的仪式，而内容亦都是务虚不务实，泛论一般形势，如果有大镬嘢，咁就另开一段汇报啦。咁始终主动权系喺特区呢一边，今次规定内容仲指定要查找不足，就将述职主动权攞翻啦，冇得再任由梁振英去 spin 中央。维园阿伯都睇得出啦，中央已经对梁振英失去信任，因为北京要掌握梁治下不足嘅地方。使鬼要他在述职当中汇报吗？即使中联办不报，还有人大、政协、大妈撒、建制党派可以上报中央督他背脊嘛。北京要梁自督背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约束梁振英权力。意思是你不要以为基本法赋予你大权，你就可以乱来，将权用到尽，或者选择性运用，以斗争为纲，捣乱香港。其实我是夹实你梁振英的。大家想想，讲到明要你自刮，即使阁下面皮厚过乜，亦都会感受到好大压力，不断要盘算是应该报啲乜呢，中央究竟掌握咗几多真相呢，报少咗又会唔会俾人公开再刮呢，而对梁敢怒而不敢言嘅建制中人，亦都会积极配合中央，一年365日协助中央去收集梁嘅不足材料，如此状态之下做特首不如罢啦。就好似一个已婚男士北上之后翻屋企，老婆黑口黑面，男士千方百计卖口乖，老婆大人只是冷冷讲一句，做过啲乜你自己心知肚明啦。男人呢个时候一定会呆一呆，不断盘算究竟是自己赌波去抌骨呢，定是去东莞唱 K， 抑或是自爆在黄贝岭包养咗小三呢，究竟老婆知道几多呢，如果被佢揭出是讲大话，又会唔会仲大镬呢，讲真话又有冇数可以讲呢？嗱，日日都处于呢种状态之下，真系人都癫啦！难怪梁特首个头就越嚟越大，电视所见啊，佢面容浮肿。唉，正所谓祸系福所倚，福系祸所归。 我哋系详尽全面客观如实咁报道香港嘅情况，而港澳办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确实是对香港的情况呢是十分十分之清楚的。 机关算尽登位一年几了，又怎估到有今日呢，只因为当初他计算的是共产党。另外看看就申报的社评了，他的着眼点就是说，今次将这个述职规范化之后，行政长官是不是中央政府的下属呢？咁社论就话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明喺今后行政长官述职将会规范化啦。咁若果由管理角度嚟睇，将事情规范化当然系好事，但系呢个亦都更加明确咁表示出行政长官同中央政府嘅从属关系啦。以美国政府为例啊，一个州长或者一个市长，佢哋都系独立选举所选出嚟嘅。咁州长同市长就并非总统嘅下属，两者并冇从属关系嘅。 香港政府的行政長官就是根據基本法由香港市民經過一定的程序選出來的，究竟行政長官算不算是領導人的下屬呢？又或者不如索性問一句，行政長官被港澳辦規範了述職的時間，也規範了內容，甚至要查找不足，亦即是說要自我檢討了。在以上的大前提下，香港的行政長官還有多大的獨立性呢？ 申報社論繼續說，其實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到了今日中央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的職能和權限已經定了調。行政長官當選之後，他亦都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名下屬，要在規定的時間用規定的格式通報規定了必須申報的內容，去向中央政府的有關官員述職。 由於行政長官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屬下，他的表現應該怎樣作出評估呢？ 正如王光昨天的說法，不僅是看民調和民望，關鍵還是行政長官的施政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是否與香港的情況符合，也就是說評估的標準是由中央政府，也就是由行政長官的上司去作出決定。縱觀以上的報導和分析， 我記憶中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我記憶之中我是又詳盡又全面又客觀又如實地跟王光雅說了。 什麼叫詳盡客觀什麼意義？詳盡全面，客觀如實。 我問你詳盡和全面有什麼分別呢？ 他一向都是方方面面的。 詳盡就是全面，全面就是詳盡，客觀和如實，客觀和如實，客觀就已經是如實的。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的評論一定要基於客觀的事實，客觀的報告和如實報告是沒有分別的，由始至終都是想硬是在鏡頭面前將說話擠到滿一滿就叫做交代了，所以在王光雅問 主觀都可以如實的，主觀不可以如實的，為什麼不行？ 你有主觀是一個評論，你看到有個等於我挑選了一些東西我要講的，我都是講真實的東西，有些不客觀嗎？如實，主觀就說有人很簡單的，有人就說這個很簡單，這個叫做一幅名畫。 你又要找抽象派名畫，要找筆跡專家，不用找筆跡專家，這個最出名的抽象派大畫家，世紀大畫家是誰？任你說誰，是田北俊的大佬，不加思索的大佬， 你又是畢加索，又是毛利那些。 畢加索說幾千萬、幾億美金一幅，有很多人去逛街，你捉住個老闆或者捉住個馬騮，你想不想那幅畫？弟弟畫過你過去啦，幾億美金，懂不懂畫太陽花？太陽花這樣的樣子嗎？這就叫主觀，很簡單的，幅畫很值錢，全世界人都，有人給了這麼多錢，就一定是好東西。蒙羅麗莎。 但是你說主觀就說喂我要錢不要啊，給我一個零頭我夠了，唉，喂，主觀，什麼叫客觀事實就不需要說，隨便說一句就行了。你現在看王光雅說他不是說主觀的嗎？他不是說事實嗎？他說的是事實，他又不是主觀，他那些不是主觀的。 他很客觀，因為老闆吩咐他這樣做，他沒有客觀的報導。老闆說他有目料道，他在裡面聽到了，罵到梁振英像狗一樣，梁振英為什麼在電影那裡差點掉下來？不是啊，你知不知道習近平坐在龍椅上？你知不知道他跪在裡面？你知不知道他出了拿張摺凳出來，他說免了。 他已經知死的但是接椅子他都不敢坐沙發了怎知道那些中南海警衛你知道什麼上次人家以為那張是武俠片的武俠大哥接椅子是武器來的就是中南海警衛上次壓了博熙來上庭那個一手就壓了椅子然後就沒得你坐跪在那裡<笑> 習近平就在中南海刑台陷冤癲接見上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慈禧太后在清末謀術變法失敗之後曾經軟禁過江水就在刑台民國時袁世凱兄弟也曾 日本有個地方是這樣的東營是東營對不起你蓋不住你蓋在桌上是上刑台的拿破崙怎麼搞搞刑那些就上刑台了現在不要說了上刑就讓他去不過我想問你一支針究竟很多人都問 所以昨天我在這裏你不在這裏我們又爆了料我在這裏不過不在這裏我還在這裏你不要爆了我在這裏不過不在這裏我還在這裏你不要爆了我見完習近平之後他原來的刑台之後就回新疆組織部組織部讚他你終於完成了你的任務就是搞亂香港斷送香港的 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你成功了以後因為有了梁振英做特首以後的特首要規範全賴有你真的你這個真的所以還要踢他走你真的挺難的現在你想他走挺難的不過他就要這樣他要收斂他不要在搞亂檔他甘於做林鄭月娥的傀儡他還有排坐但如果出來牙手牙腳呢 又去刺胡蘇仔、陳德林他就死定了所以昨天他要出來澄清我跟陳德林是沒有私怨的即是告訴你陳德林又會繼續做下去因為昨天上去其實是想搞宮廷鬥爭的政變他就想踢走胡蘇佬很難 胡蘇就全靠隻蛋救了他也不是就算沒有隻蛋中央當日擺胡蘇爭在這裏都一定是有這一仗所以就告訴大家政治的事情千變萬化一天都嫌長但我們有一樣東西知道的就是六八九不會變好是狼就是狼不會變狗的嘛 那就是狼狗兩樣東西加起來一樣好了那就是領媒了你今天不是領銀行因為當年鄭家富不是鄭家富當年鄭家富不是張家富我不想你叫鄭家富你失禮我鄭根富鄭家富的你叫做鄭根富變成鄭家富了怎樣呢 因為當年你還坐在賊船那裏我們的聽眾懂得背的那隻叫民主黨坐在賊船那裏民主黨就以善眾佳為首支持領會上市這件事講完了不要再講了鄭家富現在就棄暗投明就算了 一個人總有一些行差當日我走過來你這裏已經是一個身體語言的表示支持你當日這個今天在蘋果寫的林本利其實他看錯了當年我們反對領匯的時候其中有一個理由他就支持領匯上市的林本利自由經濟他說為什麼其中一個理由他說為什麼人反對領匯上市其中一件事他說如果領匯現在因為白街主要針對李嘉誠他是專門夾著李嘉誠林本利很過癮李嘉誠跟他是十冤九仇他說因為現在房屋處收緊李嘉誠很便宜租 所以如果領匯上市,領匯收李嘉誠貴租 就變成對李嘉誠、對百佳有影響的 所以有一群人走出來反對領匯上市,就用陰謀論去看 當日林本利,但他當然看錯了,你今天看到了 今天領匯上市才是益這些大財團 所有領匯商場全部都是大財團沒錯所以林本利是錯的大班我們要自己有報一報料九龍灣至觀塘地鐵供電系統有事列車受到影響應該加個又有事第四宗我在新加坡看到連三我不是說港珠連三第三我當然說得準第一宗這是我們中國的智慧觀塘爆炸 不是觀塘,是張貴澳,爆炸,接著地鐵,輕鐵火災,現在到九龍灣,事不離三,完結了,明天沒有了,有牌就沒事了,事不離三了,你覺得是?我覺得如果你了解港鐵裏面現在的運作,其實有很多危機在裏面 因為主要為什麼呢第一我從一個工程師角度去說第一有老化的系統這個就是要看平時保養得好不好還有一個負荷太重過重就是保養外判很多人沒想到另一件事負荷太重你明明現在因為有自由行之後 當年的計劃都沒有計算那麼多地鐵載客量車承受的壓力是大於異常的因為從來已經地鐵如果只是香港人乘搭一天都400萬人次現在加上自由行下去就去到500萬 分分鐘就升了20% 那就明白了所有的車的彈弓、避震、路軌你那個壓力的問題接著鄭家夫說保養的問題你逢親你那輛車壓力大你的保養需求更大但你問題就慢慢只有這麼多個小時那他又外判還要做得多少個小時接著就目視很多東西都是目測目測這個就出奇的另外一個大問題的地方就是買了中國車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公道一點說不只是中國車當日我們韓國車廂也有 除了車廂電訊系統西門子也出了事這個世界總之你審批拿檢查貨的人軟件人為管理層那種失效你收什麼貨都有問題他無端端全世界什麼人都不請請全世界最差的地鐵系統的人回來做CEO 找個第三世界國家即是說地鐵來說就來管一個第一世界的先進系統所以這個不是出現了很嚴重的今次我猜張炳良一定會有扮好人就會罰這個罰了700萬元可能的他說可能行會都要開會他已經停了價出來價碼有個價目表 所以規範化了當日我們在立法會不停地說應該有一個故障的指數私家車所有路面上都有扣分制有沒有理由港鐵不停地出錯竟然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扣他分罰他錢很大問題 今天是D100一歲大日子 我來到現場看到現場很高興很開心 希望D100繼續長做長有 大家多些支持 多些自己有 行公義 好憐憫 講真話 大家永遠支持D100 yeah! D100直播室 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來公展會4A06 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 看到 聽到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 玩遊戲 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 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 銅像之下同你對話 新人高歌莫在憂鬱心裡攤孤單新星市場 Joanno 即使身家像世沙都想得你留什麼 Ian I believe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又会难过 Benedict 沉默的眼睛 真是愛在呼應擁著無限柔情。Jonathan 愛比愛重要待我好原來愛你比我重要陪著你 才能叫我生命炫耀。请你上Keep On星型的Fanpage 选出你最喜爱的一把新歌声让他可以在12月28号 霎时冲动Keep On星型音乐会的舞台上 再次高歌。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de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我因为风险增加了可能都已经有同样海洋本地的鸡只都可能有感染都不定所以也可能有一些本地感染的个案出现都不定我们是详尽全面客观如实地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我们又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基本法你提得很讲得很清楚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所以这个现实讲得很清楚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郑家富 9:41 將會向新世界 和Tesla 澳洲Tesla 買CSL 本來CSL是HKT的 當年真是玩死又賣又賣沒有的現在有錢就買回來李澤佳就認為這件事對公司股東有利沒理會了交了貨就行了 1972一開始 所謂跑贏大市就升高過期指 升了3.4% 19.7 升了3.4元現在19.7 升了3.4元我持有這隻股票我沒有牌的所以買什麼都可以買什麼都可以不過我買的價錢就高過這個很多的也說了我見到拿了很久已經趕不及了拿了很久的講完了這個聖誕禮物講完了 即是要明年聖誕禮物19.7 都報得挺快但幾十人去那麼多那你請了D100人去那怎麼找個找數啊 維康旗下還有你不要只看維康他還有品牌的還有萬寧還有71這些都是賣食品的還有一個附屬牌子如果沒有搞錯就是Jason 維康是Marketleader來的但加起來就佔了一半兩家加起來六成多兩家加起來六成多應該沒有了百佳和維康加起來所以是一個操控了市場應該是 其他那些就是當然我們要光顧一下所以我經常都光顧一些小小間的 因為消費者委員會出了報告還有亦都集中討論領匯你要知道超級市場最重要就是地鋪領匯將商場翻新之後它就要租給兩間超級市場就要捆綁你一租租很多間變成它的商場你去到哪裡領匯商場都見到兩間超級市場在那裡 香港超級市場因為它有一個市場領導的地位譬如你明天我們出了一隻D100臘腸很行啦我要去百佳維康賣的第一你就要給上架費第二你還要給宣傳的費用你還要減價促銷還要年尾還要給炮金年尾還要給花紅 跟你的turnover,OK,總有個問題。你不可以比大家優惠價。這你一定如果你賣出去比其他的零售商呢,你的價錢一定要高過你比供你的價。所以它沒有一個市場主動性,它根本就控制一個價格,第一就。所以你話點解 領匯這麼嚴重,就是當日如果領匯今天仍然在房屋處管的,不是私有化了,起碼那些家爺仔那生意還有個鋪位 可以用來賺錢現在你進到領匯的商場所以那時反對領匯其實已經說了我在2004年說的就一定趕絕了這些小朋友中言逆耳不要緊那時因為傳媒所有傳媒因為所有財經記者編輯全部都認領了那些股票 廣告也認為發達了所以你說為什麼一些獨立媒體這麼重要呢領匯的事情大家不用說懂得我們的人聽得我多的都知道在領匯用的立場和支持我反對的理由這些耳熟能詳很多人後悔當日又在揼我的後悔那些不要說了那班媒體你看到這個香港電台你看到那張圖你就生氣你以為那間是五星級拍攝的你轉數也很快由超市轉到港台那媒體你看到那60多億 你那個工黨的何秀蘭聽說星期三公務小組你說什麼何秀蘭你說是啊過不過到才我想問過不到嘛繼續談你現在沒有機會投票要繼續談我知道他未收了收貨現在變成民主黨保皇黨民主黨加上工黨何秀蘭即是未投票但他發言之前發言何秀蘭就好厲害人家說為什麼幾年前還是16億現在 60億,大家就價貴人都知道了,接著就說,那時候沒有計20億下去做這個數碼廣播,大哥何秀蘭你有沒有腦的,你是不是白癡,你是不是瘋子,20億就做數碼廣播,王維基用8億搞定了,數碼廣播天線不用12億的,他在說數碼廣播白癡的,何秀蘭,你這幫人都認了他,你總之是傳媒你就糟了,是這樣而已。 難聽說你這班民主派以為你搞定香港電台你支持他搞定他人家已經和諧了民主黨快來打擊你民主黨其實一單還一單你一個電台的大樓你去到公務小組就看工程的費用 大家都做過立法會員,大班,你看當時你就一定是一份文件 你就一定看看建造的工程費用合不合理 你跟港台本質上的傳媒機構做些什麼是兩碼子事 不是,因為為什麼這班人不敢得罪香港電台 那就是不對 那你就應該看本質上的工程費用有什麼理由一個大樓當年的 政府大樓都是港人心的但為什麼民建聯反對呢我不是幫民建聯他們又心懷不軌他要懲罰香港電台他們認為香港電台不聽話所以兩邊都不對兩邊都有自己的 我們納稅人就給錢你,你要幫我們看養門口,所以你說這個立法會是不是變成垃圾會呢? 建制只有罵,後來要支持的話,我看怕就算他減了 可以蘋果沒有這個廣告就會看到一個DBC的廣告即是你由港台轉到DBC了現在說的媒體那個顏色我覺得選得很奇怪你不要理人家我現在不是討論人家那個設計也不要討論人家現在說的是DBC大家會看到一個廣告這麼大的嗎就聽新活看聲音收聽方法可以用數碼收音機直接收聽又可以用互聯網又可以下載又可以用 Apps 用Apps 今天有個大龍鳳介紹給廣告客戶今天就會在酒店開記者招待會你今晚打開電視又會看到他們的電視廣告我想告訴大家這麼厲害人家財雄勢大DBC那時候說什麼那些記者麻煩你又道歉了麻煩你跟我 說大班這個什麼話洗髮筒抹腳人家還要搬嫌這裏數碼港有些人說嫌這裏遠吊腳吊腳搬去金融管理局下的87樓搬去灣仔立法會旁邊這個電訊大樓真的已經定了我想今天跟大家說如果你是 要支持一個獨立的媒體你是不是做電台做媒體是不是有錢人都大了呢 有錢人就可以拿著DBC就去做什麼都可以 我問你如果你認為需要一個獨立媒體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選擇呢 你是不是一定要支持D100呢 就這樣說我都是想跟大家說有錢人都大了 聽生活看聲音但英文是 Hear the difference See the difference 聽不同 Find the radio 去學我們因為看見我們做的Tricaster 即是這個視像廣播那麼成功 總之D100做到什麼他們就做到什麼 但是用10倍的資源去做即是告訴你有錢人都大了如果有錢人都大了的話如果市民有一天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的媒體因為沒有了市民的支持 沒有聽眾的支持,我們光榮結業 你的選擇就只有DBC 香港電台、商業電台、新城這些全部是大財團經營的新城就是和記、和王、就是李嘉誠大家知道世界首富香港電台還有錢付可敵國香港納稅人 啊,這我哋俾錢就人哋請客。嗯。鳳凰的就鳳凰國家錢,維穩費支持。嗯。商台呢?商台就唔使講啊,老字號。係。這錢多到呢,咁多年賺咗錢呢,擺到呢,終於點樣玩得。所以佢要識做,講嘢都識講,如果唔係呢就做唔到牌。 不過我對香港人有信心的大班始終呢識貨啊一個媒體呢不是講硬件的不是鬥錢多的是要講個內涵講軟件的這個就是主要即是他們認為硬件緊要即是有時入到去港台又是壞一點的真是中古時代的東西多一點不過你沒理由現在由中古時代去到後現代時代大佬即是起個大樓都要幾六七十億那你真是怎交貨啊泛民的議員我希望他們成功一點大把錢就不用不嬲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所以希望大家去工展會下去我們那個中環上環地鐵站那裡就購買我們的服務甚至乎支持我們理念的就可以做自己有我們28、29那兩場票所有票在電腦售票處已經售罄了 我們還有一些票在公展會靚位還有上環的地鐵站D100Station才有賣大家現在不要上網買又不要去售票處買城市售票處還是什麼售票處總之只可以在D100獨家還有得賣希望大家捧場DBC下廣告很過癮蘋果沒有的 東方有的明報有的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他免得益蘋果

有用的那個視像有壓力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一說就最糟糕所有人一起打那你就沒得試的所以現在我找回我們那個就是我們的partner啦我們的供應商找一天去來這裡做示範我們電話1831、138和Apps可以用那個voice call又或者video call大家不要玩就可以了都可以跟我們聊天的趁現在還有 兩分鐘時間可以接一個電話我就叫周鵬這樣就在新加坡回來的最懷念就是臭絲襪奶茶我待會帶他去喝奶茶也要說一下 他們吃早餐和白鴿其實是危險的新加坡始終我覺得白鴿吃完早餐吃完白鴿飛到桌上你一看就把你扔掉然後有些糞便周圍都是如果深圳告訴你他有一個確診個案就一定不止一個 所以大家記住是不止一個是不是還有H18 你完全不可能靠政府如果有這個教授都出來說了他好像是港監警會的我只是問你一個有沒有這個不是我講你是你司法你法律意見你問我你不問我客人未出聲我不可以solicit雖然我叫solicitor不過我不可以solicit這個要你問生意的大哥我現在有沒有理據 有沒有這個我就覺得這個當然是政治意念政治的行為多於一切的你當然你說因為他的主導權你真是確認你當然是還有我看過你的封信在網上說你被退休我印象中你不是第一個很多人沒有族這個之後 都是用這樣的字眼我現在準備找回我當日我這麼大的兒子錯過一次政府這些當時有個高峰會唐英年做主席不是又是玩兩年那封信都是類似都是這樣寫的有沒有說你做得好當然有了有沒有說到天下無敵當然有了有沒有說你退休那些客套說是的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即5000萬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所以希望大家